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。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。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，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。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叔叔阿姨编写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鸡彩虹。好朋友一起玩。小青、小红、小蓝、小绿、小橙、小紫和小黄，七只小鸡，七种颜色，七种颜色像条彩虹，这就是小鸡彩虹们的故事。超级机器人。这一天，小鸡小橙学着机器人的样子，在后面追着小绿到处跑。 我是机器人，小绿不要跑。 小绿吓得躲进了纸箱子。看小橙走啦，他才突然从后面砰蹦了出来，嘿，把小橙吓了一大跳。小橙看着小绿套纸箱子的样子，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。他找来两个大纸箱子，一个套在自己的身上当身体，另外一个套在小绿的身上，小绿当脑袋。小绿爬到小橙的上面，这样小橙小绿就变成了保护伙伴、维护正义的机器人。小鸡小红正准备洗衣服呢，突然看到远处走过来两个纸箱子，把它给吓了一跳。再仔细一看， 哎呀，原来是小橙和小绿呀，你们俩干嘛？ 小橙连忙解释道， 不是小橙和小绿，是超级机器人噔噔噔。 小红看了看小橙和小绿， 既然是超级机器人，好厉害，那就帮我洗洗衣服吧。 小橙以为小红没有听清楚，又重新说了一遍， 但我们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机器人。 小红反驳说， 可是洗衣服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啊。 小红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嘛。 超级机器人接替。 两个箱子分开了，小橙和小绿拿起脏衣服认真地洗了起来。哼哼，洗衣服也是维护世界和平，那扫地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咯，浇花也是维护世界和平嘛。小橙和小绿啊，这一干起来就干了好多好多的活。哎，维护世界和平的家务活终于干完了，超级机器人可累坏了，他们躺在地上一点儿都不想动。小红过来一看， 哇，超级机器人把我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可真棒。 可是小橙和小绿就没那么高兴了， 我们不是家务机器人，我们可是超级机器人。 点心时间到了，小紫端着一大盘点心和小青一起来到小红家。小青忍不住赞叹说， 哇，小红家好干净啊。 小红笑眯眯地说， 多亏了家务机 不是家务机器人，是超级机器人。 小橙和小绿一听叫他们呢，马上变身，又落到了一起。 超级机器人合体。 小紫看了看这两个落在一起的纸箱子， 问：“ 那超级机器人能帮我做点点心吗？” 小橙赶紧解释：“ 我们又不是家务机器人，不做点心。” 可小紫已经等不及了，他赶紧招呼大家：“ 哦，那算了，快来吃点心吧。” 小红说：“ 对了，机器人好像不应该吃点心吧？” 小青也笑了：“ 对呀，机器人只要充电就好了，不用吃东西。” 这下小橙和小绿可忍不住了，他们赶紧把箱子拿下来，重新变回两只小鸡。 那我还是吃完饼干再做机器人吧。喂，小绿，你给我留几块饼干。 哎，瞧啊，看来还是做小鸡比做机器人好啊。一片小彩虹。这一天，小鸡小橙跑步，经过小青家门前的小水洼，他低头往水洼里一看，哇，马上兴奋地大叫起来：“ 喂，你们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，小红、小青，快来看！” 小青和小红赶紧过来，往水洼里一看， 哇，水洼里有片小彩虹，好漂亮啊！ 小青想用小彩虹装饰房子，那家里一定会变得很漂亮的。他还想把小彩虹做成七彩的发带，戴在头上也一定很漂亮。可小红想把小彩虹送给小紫，做成七彩的棒棒糖，还想把小彩虹送给小黄，能让它种成满园的七色光。小橙呢，想把小彩虹做成七彩领结，系上一定很帅气。小橙一伸脚，啪，不小心踩到了小水洼里。这下小彩虹跟着水面晃动起来。小青担心地喊：“ 哎，轻一点，不要弄坏我的小彩虹。” 可是这一下小橙不服气了：“ 为什么是你的小彩虹？” 小青理直气壮地说：“ 小彩虹在我家门口，当然是我的啦。” 小橙也很有道理地说：“ 是我先发现的小彩虹。”“不不不，小彩虹在我家是我的，是我发现的，应该是我的。” 两只小鸡谁也不想让谁。小橙伸出翅膀，碰到了小水洼。“ 我要把我的小彩虹拿走。” 这一下小彩虹跟着水面更剧烈地晃动起来，而且晃着晃着小彩虹就没了。这下糟了，没有了彩虹发带，没有了彩虹棒棒糖，也没有了彩虹领结。小橙非常后悔：“ 我不是故意的，请你们原谅我。” 小青也握了握小橙的手说：“ 我也不应该和你抢，应该多谦让嘛。” 小红看到小伙伴们和好啦，非常高兴：“ 哎，你们快看快看，小彩虹变好了。” 小彩虹又出现在小水洼里了。小橙说：“ 那我要继续跑步了，再见。” 可是小橙啊，刚一转身就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，啪，正好摔在小水洼里。 往小城爬起来，他惊喜地发现，他把水啊溅出去，变成了三个小水洼，小彩虹也变成了三片儿。现在每只小鸡都有一片小彩虹了，这真是世界上最高兴的事儿。小鸡吵架。小鸡小青和小红可是最好的朋友，招招手，转个圈，碰碰头。小青还送给小红一颗大草莓，他们俩太要好了，要好的小橙和小蓝都有些嫉妒了。地上有许多小花，哪朵最漂亮呢？小青指着一朵青色的说， 这朵好看。 可小红却指着一朵红色的说， 不对不对，这朵才好看呢。 小青气得直跺脚，不理小红了。小红呢，不但不理小青了，还朝他做鬼脸儿。看到小红这个样子，小青难过的哭着跑开了。旁边的小橙和小蓝都不明白， 喂，他俩这是怎么了？ 小橙小蓝想安慰他们， 喂，小青别走，小红别。 可是他俩还是走了。小橙急得直跺脚， 哎呀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 小蓝自信满满地说，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肯定行。 小蓝带了一条小鱼来到小红家，说， 是小青让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的，他想让你原谅他。 哇，好漂亮的小鱼啊，小红非常喜欢。可是突然，小鱼从水缸里蹦跳起来，溅了小红一身水。 糟糕， 这下小红更生气了，她关上门不理小蓝了。 小红， 哎呀，小蓝只好把鱼缸放在了小红家门口，默默地走了。小橙呢，他也带了一份礼物给小青，这是一个爱心苹果，小青很喜欢。小橙说， 小青，这是小红让我送来的。 可是小青抱着苹果刚亲了亲，突然尖叫着把苹果扔到了地上。 啊！ 小橙捡起苹果一看，苹果上有个小洞，竟然从里面爬出一条小虫子来。哎，事情好像变得更糟了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小橙和小蓝都好为难呢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小橙和小蓝突然听到那边传来了一阵欢笑声。 这边这边，好，这边这边。 小橙小蓝抬头一看，是小红和小青手拉手走过来了。 咦，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和好的？ 小红高兴地说， 小青，你送我的小鱼会玩杂技呢。 小青也高兴地说， 小红，你送我的爱心苹果里面的小虫子变成美丽的蝴蝶了。 什么苹果？ 什么小鱼啊？ 小青和小红当然没有送那两样礼物。 不过， 哎呀呀，不管了，反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 小橙得意地说， 哎呀，他们能和好多亏了我送的苹果。 可小蓝马上说， 不不不，他们能和好多亏了我送的鱼。 是苹果，是鱼。 哎呀，瞧瞧瞧瞧， 小红和小青刚和好，这次怎么又轮到小橙和小蓝吵起来了？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， 期中考试的时候，呱呱的数学成绩退了一大步，呱呱妈妈急坏了，马上联系了一个补习班。补习班要求凡是来补习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备学习用具，课本啊、资料呀、作业本啊必须全部带齐了来上课。早晨吃完饭，妈妈送呱呱去补课。妈妈问呱呱，哎，呱呀，你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齐全了吗？呱呱拍着书包非常自豪地对妈妈说， 准备好了。 妈妈随口又问了一句，哦，那就行那就行啊，你都准备的什么跟妈妈说说。 饼干、火腿肠、果冻，还有几块沙琪玛。 呱呱四岁多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的表姐开玩笑问他，我们准备养一头小猪猪，但是呢需要安排工作，我们要选一个人呢每天给这个猪猪喂好吃的，一个人每天给猪猪打扫房间，再派一个人每天给猪猪洗澡，还要选一个人每天陪猪猪玩。请问你要选什么角色？没想到呱呱毫不犹豫地对表姐回答说， 我选猪，我要当猪，每天有你们照顾着，那得多幸福呀。 午饭之后，老师看见呱呱手捧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，走进了校门。老师就问他，哎，你不是说上午没钱买笔做不成作业吗？那你现在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呀？ 这叫专款专用。 有一年的教师节，有一个老师给一个班里上课，刚走进教室，同学们都齐声地说，祝王老师您教师节快乐。老师听了之后很开心。第二堂课的时候呢，老师又给三班上课，同学们就没有任何表示了。下课的时候，老师说，今天我们就不留作业了。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个同学高喊了一句， 祝王老师教师节快乐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京城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姚一佳要教我们唱一首儿歌，小胖小。 小胖小包水饺，水饺包不紧就去学挖笋，挖笋挖不出就去学喂猪，喂猪喂不肥就去采草莓，草莓采不到就去学吹号，吹号吹不响就去学演讲，